枪林弹雨，枪林弹雨。这种关键场面，郑轩向来喜欢在频道里念两句压力山大再出手，今天居然罕见的在为抱怨，枪林弹雨就这样挥洒着枪林弹雨冲了上来。轰轰轰轰，一条由爆炸火花铺就的道路，但要专家全面展开攻势，就像法师一样绚烂多彩。这一点百花式打法的开创者张家乐可谓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后来的选手多少都有从百花式打法中吸取到很多东西，或许不会像张家乐那样将弹药光影利用到那般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一个弹药专家选手打出的场面够不够炫，成了大家定夺其实力的重要标准。郑轩这个缺干劲儿的家伙此时打出的场面就是异常的绚烂，一直以来他也确实被视为张家乐之后最优秀的弹药专家选手，甚至有过机会去百花接过张家乐退役的百花缭乱，成为那一队的核心。但是没干劲儿的性格让郑轩一分钟就推掉了这种邀请。倒是不久之后，蓝雨的另一位选手于峰出走百花，以狂剑士的身份挑起了这支战队，两队之间到底还是完成了这样的渊源。因为没干劲儿而没少受到诟病的郑轩从来没理会过外界的评价，胸无大志嘛，也根本没指望自己有多重要，多么受人期待，多么受人看好。可是现在郑轩也毅然决然集中了他全部的精神，因为眼下的局面已经十分严峻，真要被方瑞和包子把他们的治疗拖进封区，再想救可就十分困难了，他们将因此变得极为被动。不过这种事儿还真没办法让郑轩就此提起精神，真正让他专注起来的是因为他不想在这种关键的时刻让他的队友感到失望。是的，他是一个没干劲儿的人，但是蓝雨战队、蓝雨的队友包容了他的性格，允许他在场上时不时犯懒，允许他时不时就来点那种没精打采让人咬牙着急的表现。这并不是说蓝雨战队真就这么随意，而是因为蓝雨战队、蓝雨的选手都一直对郑轩的分寸感有信心。犯懒、没精打采，当郑轩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其实都是无关大局的时候，但凡是关键时候，这家伙向来也是骂着压力山大冲上，从来没有掉过链子。队友包容了他，而郑轩绝不是不识好歹的人，他一直都有回报着大家的包容。他很明白，站在这片场上，他就不是只为他一个人在战斗，有些时候他自己可以无所谓的放弃，但是队伍不行，他的队友不行，所以他会坚持着陪大家一起走下去，他到底还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信赖。没干劲儿，如果这真是一场只争个人荣誉的竞技的话，郑轩或许早就已经被圈子淘汰了，但是荣耀是一个团队项目，不是一个人的游戏，郑轩并不是没干劲儿，而是他的干劲儿需要用一些别的方式来激发，比如为了队友，为了团队，对他付出足够的信任，就能得到最深刻的回报，而蓝雨战队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冲啊！ 看到郑轩操作枪林弹雨的表现，蓝雨粉丝爆发出呐喊声，很关键的时刻谁也没办法懈怠，观众、选手甚至包括星星的选手，叶修的君莫笑、强蓝、黄少天和卢汉文两个人，苏沐橙的枪炮师让郁文州的索克萨尔一个施咒的机会都没有，星星的诸位又不何尝不是在拼尽全力牢牢抓稳这次机会，方瑞对包子说无视来自枪林弹雨的攻击，但是能无视吗？冰弹、闪光弹、感电是手雷，爆缩是手雷，弹药专家可不是只会输出的职业，它是很具有控制性的，而具有控制效果的攻击从来都不存在无视这一说。方瑞说无视的时候可把星星的观众给吓坏了， 心想这怎么可能无事，而包子回答靠谱更是让他们心惊胆战。这两个搞绑架还真是胆大包天，真敢无事。枪林弹雨交下来了，悬念即将揭晓，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真的没有让任何人失望，他们居然真的敢。 冲冲冲冲冲冲冲！ 包子在频道里呐喊着，一边喊一边对灵魂愚者那个拳打脚踢呀。徐景熙也深知局面是个怎样的境地，战斗手段缺乏却还是负隅顽抗。 扔来！ 方瑞忽然在频道里叫道。喜欢吐槽的包子这时候都没顾上发言，抱起灵魂愚者一甩抛投。虽是柔道系技能，但属于20级以下低阶格斗系，人人可学。这种强力控制的抓取类技能，格斗系4职业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会完全放弃。但是比起转职技能为抓取强化的柔道，其他3职业学来的效果自然是很有些不如，但是至少还是可以扔出去，把这技能的字面本意给发挥出来。灵魂愚者飞了起来，一身板甲，重量不低，加上包子入侵的抛投，也就这么回事。这一飞一点也不轻盈，刚从包子入侵这边脱手飞出，看起来似乎已经就要坠下了，但是方瑞的海无量却已经迎了上去。 抛投接力吗？ 潘林惊叫着。还是不够啊，李一博说。即使接力再抛，但是离风区还是很有些不够，海无量的抛投那就更弱了，气功师比起流氓力量要更差劲一些。但是就在这里，一颗手雷正落到了海无量抓取到灵魂愚者的身后，手雷卡，两边弹开，强大的气流顺势冲出。 爆缩式！ 潘林再次惊叫，瞬间也全明白了。他们觉得不够，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眼前。方瑞觉得够，是因为他看清了全局，他看到了枪林弹雨那边投来的这颗爆缩式，而他正是要借着爆缩式带来的冲击力。气流冲起，草木乱飞，就在手雷一旁的海无量立时被掀飞，但是他的双手还抓取着灵魂愚者，这是爆缩式手雷也无法解除的判定。飞出，两个角色一起飞出，现场蓝鱼粉丝发出惊叫，心中都在大叫完了完了。 不要太低估我啊！ 结果这时郑轩没有说他口头禅压力山大了，而是爆发出了这么一句呐喊。枪林弹雨转向，追逐着先飞在半空中的两个角色狂洒而去，那弹药爆炸的绚烂由此从地面转移上了半空，在海无量和灵魂愚者的身周不断地爆散开去。神乎其神的枪法，所有人都惊呆了。虽然两个角色抓取在一起被掀飞的速度有点慢，但是像郑轩这样将火力完全伴随着两个角色划出的轨迹彻底轰杀到他们身上的，又能几人能做到？哗，掌声瞬间将蓝雨场馆给淹没了。郑轩这个向来没干劲儿的家伙，关键时刻打出如此精彩的表现，真是太让人意外，太让人扬眉吐气了。而这攻击只是为了输出吗？当然不是。爆缩式先飞得很快，郑轩攻击跟上得很快，一切都在瞬息间，但是被先飞的两个角色的轨迹在枪林弹雨的攻击下被改变了，这一点十分清晰。抓取在一起的两人将不能落进风区，即使海无量在此时抛投出去，也不可能将灵魂愚者送进风区。掌声顿时更热烈了，以至于人们都没有注意到一声枪响，一声别离于枪林弹雨的空中追射的枪响，一声别离于沐雨成风强势炮击的枪响。一声枪响，枪林弹雨的攻势熄了。再然后，郑轩就看到一颗手雷从他的视角中飞过，飞向了那端还在抓取在一起的两个角色。手雷的模样 清晰地映入了郑轩的瞳孔。爆缩式，他无比熟悉的一颗手雷，而他飞出的轨迹，不能啊！郑轩太想阻挠这颗手雷了，但是操作下去，枪林弹雨却不能动。枪林弹雨的攻势突然停顿，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僵直弹，之前的枪响是一发僵直弹，彻底截停了枪林弹雨的攻击。再然后，这颗爆缩式手雷飞出，郑轩想阻止，角色却僵直无法动。好容易能动，他也顾不得去弄清楚做这一切的到底是谁。枪林弹雨举起枪，疯狂的就想将这爆缩式手雷打爆，但是迟了。或许这颗爆缩式手雷也还没有飞到它既定的最佳位置，但是此时引爆却也能达到星星想要的效果。咻！爆缩式手雷炸开时，是这种飓风卷起的凌厉声响。刚刚落地，甚至还没摔稳的两个角色，一个继续摔着，另一个却立即被掀起了。此时已经不在抓取状态，爆缩式手雷的效果只会对敌对目标生效，灵魂愚者被掀飞出去。而摔落在地的海无量也只是一个咕噜，就已经半蹲在地，根本就不站直了，连滚带抓就已经朝着掀飞的灵魂愚者追了去。而他身后，包子入侵也是手抄板砖，气势汹汹的就要撵上。完了，郑轩有些绝望，他终于再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那颗该死的一颗僵直弹，那该死的一个爆缩式手雷，他该死的家伙。郑轩已经知道是谁完成的这一切，就是那个任何时刻，哪怕是二人夹击，哪怕黄少天和卢汉文的双剑客夹击，也完全不能忽视他存在的该死的家伙。叶修，君莫笑。